荒唐季节，风也埋你的世界。故事我悄悄写，累掉了整夜，不想脱口道别，却难挽回一切。最痛是你说谢谢，落得昏黄落叶，沉醉着熟悉的街，你转身后不见，脑海又重演。相信给的季节，还来不及防备，等到过往都溶解。分明你没有出现，我还等你在昨天，若不能与你擦肩，还能够算体面。想你名朋友一般到永远，封锁我心里面，这样至少能不去猜。 就一起缺。